笼罩在一重重的雾霭之中。乔太马荣信步走来，七折八转，忽见房舍渐渐的深邃幽浮，且有花园篱笆固定，又听远处哗哗的水声，似有河流穿过。果然前面不远处耸起了两座弯弓形的石桥，像一壶霓虹挂在那朦胧的夜雾之中。乔太马荣步上桥面，正待向桥下细看，忽见远远有一顶凉轿沿河岸慢慢地抬过来。轿里边盘腿端坐着一个大汉，两人心中诧异，不由得站立观看，可恨雾太大了，看得不亲切，只隐约辨得有四个轿夫。突然那两轿停了下来，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，猛然向轿中坐的一个大汉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。 不好，马荣弟，快去救人，这偏僻之地恐有杀人阴谋。 大哥，人掉河里了，四个轿夫有鬼，快追啊！ 大雾弥漫，五步开外便混沌不变了。乔太马荣追赶了半日，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？两个人又急忙沿着河岸巡回，一面侧耳细听溺水者的呼救声。谁知四月夜色荒冷，一片寂静，不仅听不到呼救声，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。河水悠悠，天籁静谧，仿佛不曾有过食材那触目惊心的一幕。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怪自己心粗腿短，耽误了大事。两个人沿着河边又慢慢地搜寻了半日，一无所获，只好是泱泱而回，转上了一条通乡市里的大街。此时夜色渐深，大街上车马再来，行人渐多，装扮奇异的香客也个个设下货摊，货摊边往往点起了一盏五彩的玻璃灯，光明通亮，晃人眼目。横街转角上有一片大酒店还开着，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，生意十分的红火。 哎呀，这么贵啊，一席酒菜要抵咱们半个月的俸银呢。 走吧。 哎，两位兄弟留步，陪鄙人喝两盅吧。 客官素未平生，如何相邀？ 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，少嘴缺舌的，自己不会吃，偏与你私陪。 小兄弟，这话呀，生分了，鄙人是好意呀，想请两位同席用餐。酒足饭饱，共享着春江花月，岂非风流儒雅之赏心乐事吗？哪儿敢轻去了两位阔爷呀？不过今夜呀，鄙人分得了点红利，思想着与几个解趣儿的朋友作伴，吐吐心意。两位兄弟如不嫌弃，过来我桌上认个朋友，哪儿还要你们掏摸腰包啊？这江湖上行走，第一等要紧的就是朋友大义呀、啊！ 行过春风，便生下雨，相会今日破费了。明日，我哥俩请你。 客官在桌上酒菜丰盛，并不曾动过杯筷， 倒像是专制一席，等候什么朋友。 哎，正是啊，鄙人原本呢、是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儿小酌的，看来他是爽约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吃吧，啊，今夜务必尽醉而归。酒保啊，来添些酒菜 来了。 在下不才，想猜测一下客官身份，不知可否？ 请讲。 客官看年龄虽五十里外年纪，须眉星白，却有一团志气，眉虽细而似含着无穷智。 兄台抬举了，鄙人名唤卜凯，是这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，掌管厂屋、钱银账目、器械采办等买卖。得闲时呢，也作作诗，故喜欢吃酒赏景儿，既以文会友，也以义会友，以利会友。哎，两位兄弟日子长了，自然识得鄙人的心性。 如此，我兄弟二人多有叨扰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 来， 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 哎，两位虽如此装扮，在下猜来恐是衙门里做工的吧。 卜先生，此话从何说起？ 哎呀，新任狄县令昨日历任，就差遣两位来市井转悠，暗中勘察，令人敬佩啊。哎，二位倘真是没营生的痞子闲汉，怎么能这般逍遥自在啊。 卜先生只猜对了一半。 好、 我这里啊，索性问一声。 嗯， 先生久在还蓬莱，当方土地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啊？ 兄弟说的是那王立德王县令吗？ 嗯， 他不是早死了吗？不然你们狄老爷是如何接任的？ 死自然是死了的，但死的不明白，那里还有蹊跷。这卜先生，何不先说一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？譬如他对下属吏员刻薄否？ 哎呀，在下对这衙门里的事儿，他一向是不甚留意啊。他日如果我见到有与王老爷熟识的，一定引荐于你们，你们自个儿去盘问详理。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啊，在下上心的只是这诗酒女子，离了诗酒女子就不觉得生之乐趣了。任人骂我做老奴狂态，我也不生气。 卜先生好好解句啊，我们只是诗不会做，也不屑做。那酒与女子嘛，却也是十分上心的。 今夜随我去开个眼界如何？ 哦， 这够胆，当真可称是老马识途了。 卜兄说的酒色之地竟不在地上，而在水上。 正是啊，请随我来。 多留神。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？ 还没问过两位大名呢。你们看见这远处水面上挂起那一串串灯彩的那条大船吗？哦，不瞒两位，那是一条花艇，纸醉金迷地，海上温柔乡。 卜先生，我名唤 马荣，这位是乔泰克，我俩是母国师的弟兄，最看重的便是信义二字，如今在衙门里狄老爷手下还充役。蒲先生上义气，不妨从今后便认个朋友，遇有缓急也可帮衬。 好说好说， 到站了啊，那位客官请移身跳上花船吧。 哟，不相公见礼啦。这是什么风吹到这儿，这帆都不挂一片，不叫老娘先知个信儿，临时抱佛脚，茶水都来不及备呢。哟，您还给我们带了两位客人呢。哎呦，来人呐，快引入礼仓，上茶食果品。 哎，那个金昌来过没有啊？ 啊，他没来，不知道啊，又去哪儿厮混了。行了，甭管他了。来来来，今日老娘怎可能带了你们的信儿呢？嗯，我说，幺二啊，怎么把他们俩给领来了啊？那玉珠呢？他为什么没来应酬？ 哎，就来了，就来了，还在换衣裳呢，一边还抽抽搭搭的。 哼，不正抬举的小蹄子，装你娘的幌子，委屈你了啊？跟谁怄气呢？啊，不搭相狗老大的脸面了，哪一番亏了你的银钱数啊？三位相公，万福。 玉珠小姐，今夜你伺候这位相公，正经是个年轻的军官，远比我卜某人解意连人呐。 哦，如此我们先还谢过啊保姆了。这位姐姐，咱们先去前舱吧。 玉珠小姐，不如我们去后舱吧。 你这没廉耻的行货啊，你倒还来装正经做观音，日日好酒好肉的供着你啊，越发养活的你这淫妇灵上出来了啊。 太太息怒，玉珠姑娘并无过错，再说我倒是正喜欢她这模样嘞。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脸来，仔细我扒了你的皮。若相公不嫌弃，我抚琴一曲。 相公，月亮正中天呐，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。 玉珠姑娘，是否愿意上船去赏月？ 奴家身子不适，不去看了，你自个儿去看吧。 啊，皓月当空，浑圆如玉盘，真可谓清辉流荡，万里婵娟呐。 正是，令人忘情。 哎，听着像玉珠的声音呢。你俩快下船去后舱看看。还扣扣扣死。 住手，你还不住手，看球。 哎呀饶命饶命啊。 来人呐，捉了这两个无赖。 谁敢上来，哎，逗爷们一根毫毛，先打断他的一排肋骨，再敲碎他的驴头。 你去 我 不敢，去。哎呀大家莫伤了和气，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，你们哪是对手啊？还不过去行个礼，算是和解，彼此留个情分，来日方长。 哎呦，这真是失礼了，我给二位官爷请安抱歉了。来，玉珠啊，快起来，你这黑丝还不快起来啊，冲撞了玉珠小姐和两位官爷，回头啊要你好看。 今日这差事儿也不深究了，各自散去吧，我们也要回衙门了，日后谁敢再 太敢欺负这个玉珠姑娘，叫我提到衙门里，定不轻饶。 啊，这事儿也怪奴家的不是，智商和气。两位爷得空时，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，奴家这里再赔礼了。 我扶玉珠小姐回房。 你们二位果真是衙门里的缉捕？ 这还不信，看着符信盖了朱红官印的。 看这官印，如此就没有假了。官爷您稍等。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于我收存的，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于新来的县令老爷。奴家也不甚明白其中情由，只管收藏着。今日你们二位既是新任县令老爷手下的军官，就把你们拿回去交与新来的老爷，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。 好，玉珠姑娘费心了，我一定收好。现在我们去船头。 官爷恕罪，官爷恕罪，玉珠姑娘的伤 无碍吧。 夜色已深，我二人该回府了。 啊，是是是。黑丝， 哎， 你快将二位官爷送回小舟去。 哈哈，哎，两位兄台慢走，我呀要再等一位朋友金昌。 就此别过。 就此别过。 乔泰、马荣这两个人微服出访，探寻蓬莱的风土人情，不想在酒馆和一位叫做杜凯的买办，虽然是萍水相逢，却一见如故，还被领着逛了一次花船，更是得了一个包裹。这个包裹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呢？对狄公破案有没有什么益处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集《狄公的推演术》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